藤田青也每日都会与谢池说话，关上灯，点上两根蜡烛，给他念从前写的剧本，读中外的小说。他已经一天没进食了，嘴唇干出裂痕，翘起的皮被一点点撕开，血流不止。晚上终于等来了好消息，藤田青也拿着好友送来的住民票和一系列身份文件，趴在谢池身边，将他们一一展示给他看。他惯己之性送了他一个新名字，藤田婉之。他握住谢池冰凉的手， 你现在是日本公民了，等你醒过来就会以一个全新的身份活着。我还是叫你婉之吧，我更喜欢这两个字。你是不是冷了？ 他多抱了两床被子盖在谢池身上，躺到他旁边，紧紧地拥抱着厚厚的被子。 好了好了，不冷了，现在就不冷了啊。 病房里静得可怕。藤田青也靠在谢池头边，听着微弱的呼吸。 我知道你能听到我说话，你快点醒过来，我带你去看我拍的戏剧好吗？如果我不是日本人，你会喜欢我吗？ 不过那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现在你跟我一样，我们才是最般配的，我会让你忘了他的。 回日本的第五天，这是藤田美智第一次来看他们。那天被扔下车，他没有重伤，但是翻滚的过程中伤到了脸，额头留下一条3厘米的伤痕。藤田青也将谢池放到镜子前，正在为他梳头。藤田美智站在门口，望着精神失常的哥哥。 哥哥，你别这样，我好害怕。 啊，来，你过来，看看你嫂子美不美？你怕什么？你过来，过来看你嫂子，过来。 藤田美之竭力挣扎，不想靠近。藤田青也看了他几秒，忽然猛地拖他过来，狠狠地按在镜子前。 过来，叫，叫嫂子，叫。 我不要叫一个死人。哥哥，你清醒一点，他早就死了，两天前就死了。 你说什么？你他妈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你说什么？ 他死了，他死了。他的尸骨都凉透了，你再不将他火化掉，他就要臭了。 你滚出去，滚！ 藤田美之委屈地坐在地上，后背被撞得生疼。 你这个疯子！ 藤田青也拎起他，将他扔了出去，重重地锁上门。谢池垂着脸，身体往右侧倒过去，藤田青也赶紧将他扶正，拿起梳子继续为他梳头。他的手落在谢池的下巴上，看着镜子里苍白的脸，痴迷地笑起来。 婉之，婉之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喜欢安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以后不让他进来了，好不好，婉之。 这真漂亮，真漂亮。 趁藤田青也去卫生间，藤田美之让提前埋伏在楼下的人上来，将谢池的尸体抬走。等他出来，见床上空空，癫狂的满屋子窜。 不可能，是不可能。 看到坐在楼下的藤田美之，扑过去按住他。 你 是不是你？你把他藏哪儿了？藏哪儿了？叫出来！藏哪儿了？说说！ 我不告诉你，他害了你，害了卢儿哥哥，害了我，害了父亲，害了我们家。他不配葬在我们日本的土地，我要把他扔进海里喂鱼。 你给我说！你说！ 藤田青也开车追出去，他几乎快要掐死自己的妹妹。最后一刻，藤田美枝松口了。好在那些人开得不快，藤田青也远远看到了车辆，他已经到了不要命的程度，疯狂地往上撞。前面的车子被迫停下，他暴力地冲过去，砸开后车门，将他的爱人拖了出来。他受伤了，因为刚才的撞击，额头流着血。他死死地抱着谢池，痛哭流涕。 我吃，别怕，我来了，我吃，我来了，不会的，我不会让他们带走你的，不会的， 我吃，不会的。 不可能，我不会让你走的。你做鬼都得陪着我。鬼，通灵石，鬼。 踉踉跄跄起身，带谢池回自己车里，朝另一个方向疾驰而去。藤田夫人最近一直忙于丧事，送完来慰问的朋友，她来到藤田青野的房间看一眼，只见里头关着灯，桌上点了根蜡烛，随着门开风镜烛影微微晃动，整个房间里阴森森的，还挂满摆满了各种古怪的条幅和摆件。藤田青也蜷着腿坐在房间角落，抱着一个木盒，上面捆着用他血染红的布条和怪诞的符咒，交叉着将木盒封得死死。藤田夫人惊恐又心疼，缓缓地走过去，跪坐在他的面前，看他缠着带血纱布的手腕。 青也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妈妈送你去医院吧。 藤田青也抬面看他，他的双眼布满了红血丝，眼圈紫黑，一副不神不鬼的模样，诡异地看着自己的母亲。他笑着指了指盒子。 嘘，我的婉芝睡了。哎，他睡了，别吵到他，别吵。